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65集，惠宜光失踪。冬至在楼下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等来一辆车在面前停下。 上车说。 顾美人从后座探出头，冬至发现司机竟然是刘清波。刘清波扭头，目光从他背后的青竹剑扫过，似乎有些讶异对方居然也会用剑。冬至刚上车，车子就立刻发动往前开，他直接一个后仰撞在座位上。顾不上跟刘清波计较，冬至问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成员呢？ 成员住的地方离这儿太远，只能让他自己过去。 说罢他就讲起惠宜光那边发生的状况。冬至他们走后，按照分组约定，这两天先由李应跟池半夏留下来陪惠宜光。反正总统套房足够大，一共有三个房间，李应住一间，助理小韩一间，惠宜光因为害怕就让池半夏跟他一起住。池半夏跟惠宜光本来就是朋友，自然答应下来。李应出身茅山，父亲既是特管局顾问，又是茅山长老，资历深厚，他自己家学渊源，基本功自然很是扎实的，当时就给惠宜光一张茅山驱邪符，还在他房间布置了一个小型符阵，但凡有什么邪物靠近，都会触动符阵结界，立马被发现。原本一切顺利，临睡前惠宜光发现自己常用的面膜忘了带过来，就让小韩下楼去买一盒暂时代替。谁知小韩买错了牌子，惠宜光很不高兴，非要自己去买。众人拗不过他，池半夏提出陪他一块儿去，谁知这一去就出事儿了。两人下楼一个小时还没回来，小韩觉得时间太久有点不安，李应掐指一算，脸色骤变，发现自己给惠宜光的茅山驱邪符居然不在惠宜光身上。这时小韩怎么也联系不上惠池二人，李应只好用术法算出两人大概的方位，再一路找过去。半路上他给刘清波打电话，让对方快点赶过去帮忙，刘清波又通知了其他人，这就是顾美人急匆匆给冬至打电话的原因。按理说刘清波接到电话第一时间赶过去，速度肯定会更快一些，但对方至今不知是人是鬼，是妖是魔，还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弄走当事人和一个降头师，单凭刘清波一个人很可能搞不定，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叫上其他的人。至于他心里是不是存了看冬至好戏，或者跟冬至一较高下的心理，那就无人知晓了。车一路往北走，离市中心越来越远，深夜马路畅通无阻，半个小时后就到达了目的地，不是之前惠宜光居住的小区，而是一处公园门口。他们刚到不一会儿，李应也驱车赶到。 我找不到惠宜光，只能算出池半夏的大概方位，应该是在那里面。 李应下车着急地交代，顾美人闻言朝四周看了看。 其他人还没到吗？ 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先进去找人。 这么多人看着一个惠宜光，竟然还会出事儿。着急之余，更多的是难以置信。李应头一回怀疑自己过去20多年学到了假道术。 池半夏已经出事，我们几个最好还是不要分开的好。 顾美人点点头。 没错。 刘清波还想出言嘲讽他胆小，听见别人赞同冬至的话，他只好把这句话给咽了下去。公园是24小时开放的，大半夜静悄悄，路灯昏暗，偶尔也有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出没，树丛中窸窣作响，不知道是路过的小动物，还是男男女女到这里来寻求刺激。李应掌中带着一个小罗盘，他走在最前头带路，时不时地低头看方位。白天时公园绿树成荫，夏秋之际落叶纷纷，更加浪漫，本地许多市民都喜欢到这里来取景拍照，但夜晚就不一样了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冬至和顾美人他们都觉得四周阴森森的。 公园很大，李应沿着林荫大道拐入旁边的小树林，又越过陡坡草坪，最终来到了人工湖边上。李应停住脚步，众人下意识地往他手中的罗盘望去，只见罗盘指针像是被什么东西粘住一般，动也不动分毫。李应转动了几下方向，拿着罗盘用力摇晃，那根指针都没有反应。 奇怪。 几个人举目望去，这个人工湖很大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湖边也都是夜灯，但亮度根本不足以让他们能够看清一切。 现在怎么办？你们谁带罗盘了？ 冬至摇摇头。他自己虽然挂了个合遭派弟子的名头，却是假冒伪劣的，一向没有用罗盘的习惯。这时，顾美人从单肩背包里拿出一根短短的小棍子，走到湖边，将棍子放在嘴边吹奏起来。借着昏黄的路灯，冬至发现那棍子其实是一根小笛子，青葱翠绿，像是竹笛，笛声不成曲调，却婉转悠扬，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很远。草丛里传来稀稀疏疏的动静，其他人循声望去，不免吓了一跳。一条小蛇在草丛中朝顾美人所立之处游走过去。 小心！ 顾美人一动不动，没有停下笛声，小蛇也没有向他发起进攻，反而是直起上半身，对着顾美人吐出蛇信，嘶嘶作响，似乎在与之沟通。笛声变得短促，少顷，小蛇转身从来路离开。顾美人则放下笛子， 应该是在那边，跟我来。 刘清波若有所思， 听我妈说过，瑞丽猛秀乡一带有位能以月音引百虫的笛仙，你认识吗？ 你说的应该是我的外婆，不过她不是什么笛仙，那都是乡里人的抬举罢了。 四人绕了大半个人工湖，终于看见不远处爬着个人。 那是池半夏吗？ 李应最先认出来，众人跑过去，发现池半夏自胸口以下完全浸没在水里，整个人已经半昏迷过去，要不是其中一只手死死抓着岸上的泥土，恐怕现在整个人早就沉下去了。池半夏的右手五指深深地陷入草坪之中，周围地面有些凌乱，草被连根掀起，可见当时挣扎之剧烈。众人将他救上来时，发现他另一只手还垂在水中，手里抓着一大团连着石块的水草，沉甸甸的。池半夏的手紧紧攥着那团水草，怎么都掰扯不开。顾美人尝试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却无济于事。 怎么办？ 我来。 李应双手按在池半夏两边的太阳穴上，大吼一声： 折！ 池半夏的身躯微微一震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醒。他迷迷糊糊地看着众人，有些闹不清状况。 池半夏， 李应拍着他的脸颊： 你怎么样？能听见我们说话吗？ 池半夏机不可闻地点头，而后剧烈地咳嗽起来。顾美人扶起他的上半身，给他抚背顺气。他咳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。 会一光呢？你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？他是不是也掉河里了？ 我不知道。 石半夏喘过一口气，开始说起他刚才的经历。惠一光坚持要大半夜出去买面膜，这行为本身就有些古怪，但池半夏认识他很久，知道他是个很爱美的人，也不觉得太过意外。惠一光说附近超市没有他想要的牌子，要开车去别的地方买，结果车子越开越偏，池半夏早就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忙让他在路边停车。惠一光还真听话，把车子停了下来。 别闹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 然后他就听见惠一光缓缓开口： 回去？回哪里去？ 池半夏一愣，扭头去看对方，只见惠一光也转过头，朝他露出诡异的一笑。 惠一光！ 池半夏大喝一声，当机立断，伸手就要打晕他，谁知却反被对方捏住手臂。向来弱不禁风的惠一光力气居然变得惊人，一把就将池半夏狠狠推开，自己则打开车门走下去。 池半夏顾不上手臂剧痛，赶紧跟着追上去。 后来呢？ 刘清波忙问。 后来我看见他跑向人工湖，居然还要跳湖，就赶紧扑上前去抓住他。谁知道他重得要命，我拼尽全力，差点也被他拖下去。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 池半夏的胳膊上清晰出现五指掐痕，已然身子发黑。真是一辈子熬鹰反被鹰啄了眼，堂堂一个降头师居然被暗算，传出去实在是丢脸。池半夏也是又气又恨。 但我在惠一光身上下了追踪的降头，应该能感应出他在哪里。跟我来。 他勉力在顾美人跟冬至一左一右的搀扶下起身，这样走下去实在太慢。冬至看向池半夏， 我来背你吧，你指路，我们走。 池半夏没有异议，他险死还生，实在没力气了，就在冬至背上指明方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